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老爸，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们说电影。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今晚我们说电影。 看过我国香港贺岁影片《功夫》的观众，想必会对周星驰饰演的阿星夜闯不正常人类研究中心时幻想的怒血冲破石门、奔涌而下的镜头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是周星驰电影当中少有的血腥镜头。而看过美国好莱坞经典恐怖影片《闪灵》的人，这时也许会顿悟，这无疑是周星驰对这部史上最经典惊悚恐怖影片的无限缅怀。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永恒记忆单元，我们来继续上一期节目的话题，继续来重温美国恐怖影片。根据美国恐怖小说大师史蒂芬金同名小说改编的影片《闪灵》，闪灵是 Shining 的音译，意思是第六感之类的意思。这部影片虽然极为恐怖，但几乎没有血腥镜头。闪灵的恐怖来源于心理的刻画和对人性的拷问，来源于情节的巧妙设计与把握，音乐语言的娴熟运用，以及两位主演入木三分的刻画。恐怖在不经意间渗入你的脊骨。另外也是温馨提示，这部影片因为有恐怖元素，还请各位选择收听。 一扇窗，一扇门，一片光影，一个故事，一个世纪。今晚我们说电影，永恒记忆。 杰克·托伦斯是一名教师，后来成为一名作家。为了摆脱工作上的失意，杰克去应聘做了豪景饭店的冬季看管员。这座饭店会在大雪封山的时候关闭5个月，期间与世隔绝。老板告诉杰克，他的上一任曾雇了一个看管员，但他在期间残忍地杀死了两个女儿和他的妻子，原因是长期封闭而得的精神疾病。杰克表示自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他家人也会喜欢这里。于是杰克和他的妻子温蒂还有他的儿子丹尼住进了饭店。丹尼要在去饭店之前就有不祥的预感，但是杰克没有理会。丹尼和饭店里的厨师迪克·哈罗朗一样，都是拥有预知未来并且进行心电感应的超能力。哈罗朗把这种能力称为闪灵。哈罗朗在离开之前警告丹尼，无论如何不要进入237号房间。杰克在饭店里写作， 当妻子来查看他的工作时，杰克显得很暴躁，不让妻子查看。这时已经是漫天风雪，好景饭店掩埋在一片白色之中，似乎就要被雪山吞没。饭店空旷的走廊里，丹尼正在玩着汽车模型，这是丹尼最爱玩的游戏。只可惜妈妈需要检查饭店的锅炉，不能陪她一起玩。突然丹尼听见了一声响动，他向前抬头望去，什么也没有。他没有听错，一定有什么在那儿。那个声音来自237号房间。他走了进去。与此同时，温蒂正在锅炉房检查各项仪表的数据。可是他突然听到了一声叫喊。温蒂停下手中的工作，仔细聆听着。叫喊声消失了。温蒂有点不放心，放下记录本向外走去。这一次他清楚地听出了是杰克的嘶喊声。这时在大堂入口处，丹尼神情呆滞地慢慢走了过来。温蒂把杰克扶到椅子上，他看到了丹尼神情恍惚，衣衫凌乱，脖子上还有一道深深的伤痕。 做过这样的噩梦，从没比这更可怕的梦。 没事了，过去了，真的。 我梦见把你和丹尼杀了，太可怕！我怎么把你杀了？上帝，我简直要疯了。 啊，好了，现在已经没事了。啊，来吧，回屋里去歇会儿。没事了啊，别怕。好了，来吧，没事了。脖子怎么了？爹，你出了什么事儿了？啊，这是你干的，是你，你这狗娘养的，这是你干的，是你，你这混蛋，你这混蛋。 杰克走进走廊，向空中挥舞着拳头发泄愤怒。如果面前是温蒂的脸，他真的会打下去的。他需要发泄一下，再这样下去他会发疯的。被打断的灵感，错乱的神经，封闭的房间，恐怖的梦魇，自以为是的女人，毫无乐趣的生活，还有那被藏起来的酒窖的该死的钥匙，杰克有点绝望了。这时温蒂知道自己刚才错怪了丈夫，她找到杰克，并且告诉他，丹尼刚才跑进了237号房间，看到疯女人在浴缸里想勒死她。她希望丈夫去那个房间里看看。237号房间内浴室的门虚掩着，杰克推门进去，一个年轻的漂亮裸体女人迈出浴缸向杰克走来。 杰克放肆地在女人全身上下扫视了一遍，他感到一阵狂喜，不能抵抗的刺激使他走上前去接近那个裸体女人，慢慢地咧开嘴角笑了起来。杰克将女人揽入怀中，忘情地向那个女人吻了下去。然而当他慢慢睁开眼睛望向面前的镜子，杰克突然感到一阵强烈的反胃。从镜子里，杰克看到那女人的后背一块块腐烂的尸斑清晰可见，而他的手正抚在那块尸斑最严重的地方，那个地方正在渗出尸液，下坠的臀部，松懈的肉体，青色的尸斑，腐烂的气息。再看他面前的女人，那是一张恐怖的老妇人的脸，腐烂的面孔，黑洞的眼眶，没有牙的嘴，几缕如水草般的头发还在滴着水。杰克恐惧地放开了手，迅速向后退去。那个裸体老妇的笑声让杰克魂飞魄散。杰克夺路而逃，颤抖着双手从外面将237号房间锁死，仓皇逃窜。而那老妇的笑声还在不停地萦绕着，回荡在空旷的饭店之中。杰克回到卧室，告诉温蒂，他在房间里什么也没看到。温蒂以为丹尼生病了，要带他离开饭店去看医生，可是杰克却歇斯底里地认为这会让他违背合约，气愤地摔门而去。随后，杰克又在本应无人的饭店大厅目睹了一场盛宴，并且和1917年那个杀死全家的看管员格瑞迪相遇。格瑞迪还弄脏了杰克的夹克，并和杰克一起来到了卫生间清理。 现在按我刚才说的那样，用水来擦擦。 真倒霉啊，怎么会把酒泼在上面呢？活见鬼！ 马上就好，先生。 没事儿。他们在这儿叫你什么？ Grady， Double Grady。 Grady， 是的，先生。 Double Grady， 没错，先生。 Grady 先生。我们俩以前见过面吗？ 哦，先生，我看没见过。马上就好了。 古瑞迪先生，你当过这儿的看守人对吗？ 没有，我没干过。 那你结过婚对吗 ？Grady， 哎，是的，先生，我有妻子，还有两个女儿。 那他们现在呢？ 他们大概出去了，我也不太清楚，先生。 Grady 先生，你是这的看守人。我认出你来了，我在报上见过你的照片，是你杀了你的妻子还有你的女儿，因为你精神失常了。 太奇怪了，我从来没干过这种事儿。 Grady 先生，是你，你就是看守人。 很对不起，你认错人了。依我看，你才是看守人。我从没离开过这旅馆。你知道，先生， 我一直待在这儿的。可是你知道吗，托伦斯先生，你的儿子想让人到这旅馆里来处理这儿的一切，你知道吗？不，那么你听着。 谁？ 是个黑人。 黑人？ 一个黑人厨师。 什么？ 你儿子，他是个极其聪明的孩子。我不知道他的天资究竟有多高，但他的行动表现了他的智慧。我想你该知道。 他是不像个一般的小男孩。 的确，陶伦斯先生。非常不同一般，还是个小淘气包，如果能原谅我冒昧之言。 还有他母亲，现在他非常恐惧， 也许你该跟他好好谈谈，如果能原谅我冒昧之言，也许得去教训他。我那女儿先生，她根本不把这旅馆放在眼里，到后来她想拿火柴烧这旅馆，我教训了她一顿，可是我妻子她竟想阻止我去尽一个做父亲的义务，所以我把他也教训了。 种种的怀疑，种种的猜测，种种的想象，使杰克和妻子产生争执，并且愈演愈烈。温蒂前往查看杰克写作的结果，却看到成叠的纸上都反反复复的只打印着一句话 All work and no play makes Jack a dull boy， 只工作不娱乐，杰克变成了一个傻瓜，表示杰克已经失去理智多时了。温蒂正在看，杰克突然从背后走了过来。 Jack， 你喜欢吗？你在这儿干什么？那就谈吧。你想谈些什么？ 我现在想不起来了。 你在撒谎。关心我呢？ 我当然关心。 当然关心，可你从来都不关心我的职责。 你胡说些什么呀？ 在你的脑子里面从来没有考虑过我的工作，一点也没有。你这愚蠢的脑袋就没考虑过这份冬季旅馆看守工作的来之不易。我对你来说可以无关紧要，可你知道一旦我签下了这份合同，就意味着对此负有责任。可你从来没有想过你做妻子的职责，不是吗？如果我对我的工作失职，我就得失业。难道你就没想到我的前途？ 你要我把这份工作辞了，再去过那种打零工混饭吃的日子，擦玻璃洗汽车的那种日子我过够了，不管怎样我也不会离开这里的，你考虑过没有？你说。 你走开。 为什么？ 我最好回到自己的房间去。 为什么？ 天哪，我脑子一团糟，我只是想一个人安静一会儿。 你有他妈的一辈子时间来考虑这些事儿，我只占了你几分钟时间。 别碰我，你求求你别碰我。 你别害怕， 你走开。 我呢？ 走开。 亲爱的，我向上帝发誓绝不伤害你，我只想把话说完，我说过绝不会伤害你，我只是想看看你的脑袋里面究竟想的是什么。嘿嘿， 离我远点，快走。 我不会伤害你。 走远点，走开，滚。 把球棒放下。 滚开。 你可别乱来。 滚开。 我呢，把它给我。 滚，快滚。 把它给我吧。 快站住， 不要乱来。 滚远点。 把它给我。 快站住。 温蒂挥舞着棒球棒步步后退，杰克步步紧逼。温蒂打晕了杰克，还把他关进了储藏室，但是伴随着 Grady 的声音，门被打开了，杰克被放了出来。完全失去理智的杰克拿起斧头砍向妻子的房门，要杀死妻子和儿子。在这紧张时刻，温蒂从镜子里看到了丹尼在房门上写的 REDRUM， 原来是反过来写的 Murder， 正是谋杀的意思。丹尼从窗口逃走，而厨师哈罗朗早先感受到了丹尼通过闪灵传来的预感，从迈阿密赶到却被杰克砍死。杰克追杀妻子和儿子进了饭店外的迷宫，迷路后被冻死在里面。惊魂失措的妻子和儿子坐着哈罗朗开的车子离开了。影片的最后镜头是饭店大堂墙壁上的一张饭店全体工作人员的合影，拍摄于1921年7月4日，也就是故事发生前50多年。人们可以在照片的显著位置上看到年轻的杰克。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是美国恐怖影片《闪灵》的故事。在影片中，主演杰克·尼克尔森的表演十分精湛，单凭他一副狰狞的嘴脸就足以让观众毛骨悚然了。而他的面目表情比蝙蝠侠一中的小丑更为扭曲，他对角色的心理刻画比飞跃疯人院更具张力。电影里有杰克打破浴室门的镜头，道具组特地准备了一扇很容易被打破的门，但是由于杰克·尼克尔森受过自救灭火的训练，因此他很容易的就把这扇门给拆开了，道具组不得不又造了一扇更结实的门。库布里克在视听语言上的高超运用，使得其他史蒂芬金电影显得有些微不足道。更为值得一提的是，音乐在恐怖影片当中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这部影片更是不例外。在高潮处突然戛然而止，突然切换黑屏状态下的日期，充分调动了观众的情绪，神经始终处于一个紧张的状态。好的，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节目最后一起来分享影片《闪灵》的一段片头原声音乐，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感谢各位收听，下期再会。稍后是广播剧场。